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接替的性能调优。关于 Tomcat 的性能调优，前面我们主要谈到了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有关 JVM-GC、监控、IO 和线程池以及 CPU 的问题定位和调优。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接替有哪些调优的思路。关于接替的性能调优，官网上给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分别是操作系统层面和接替本身的调优。我们将分别来看一看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最后我们通过一个实战的案例来学习一下如何确定接替的最佳线程数。对于 Linux 操作系统的调优来说，我们需要加大一些默认的限制值，这些参数你可以在 limits.conf 中或者通过 syscontrol 命令来进行配置，其中这些配置对于 Tomcat 来说也是适用的。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些参数。首先是 TCP 缓冲区的大小， TCP 的发送和接收缓冲区最好加大到16兆，通过文稿中的这个命令可以配置。接下来是 TCP 队列的大小， SOMAXCON 控制 TCP 连接队列的大小，默认值是128，在高并发情况下明显不够用，因此会出现拒绝连接的错误。但是这个值也不能调得过高，因为过多积压的 TCP 连接会消耗服务端的资源，并且会造成请求处理的延迟，给用户带来不好的体验，因此我建议适当调大，推荐设置为4096。除此以外，还有 Max Backlog 用来控制 Java 程序传入数据包队列的大小，因此也可以适当调大。下面我们再来看端口。如果 Web 应用程序作为客户端向远程服务器建立了很多 TCP 连接，可能会出现 TCP 端口不足的情况，因此最好加大使用端口的范围，并允许在 Time Wait 中重用套接次。高负载服务器的文件聚点数很容易耗尽，这是因为系统默认的配置值通常会比较低，我们可以通过在 limits.conf 中为特定用户增加文件聚点数。最后我们再来看 UCI 控制。 Linux 内核支持可插拔的 UCI 控制算法，如果要获取内核可用的 UCI 控制算法列表，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命令，这里我推荐将 UCI 控制算法设置为 cubic。 接替本身的调优主要是设置不同类型的线程，比如 accept 和 thread count 的线程数量。Accept 的个数 Accepts 可以应该设置为大于或者等于1，并且小于或等于 CPU 的核数。限制接替的任务队列也非常重要，默认情况下队列是无限的，因此如果在高负载情况下超过 Web 应用的处理能力，接替将在队列上积压大量的待处理的请求，并且即使负载高峰过去了，接替也不能正常显用新的请求，这是因为仍然还有很多请求在队列中等待被处理。因此对于一个高可用的系统，我们应该通过使用有界队列来立即拒绝过多的请求。那队列的长度设置成多大呢？应该根据 Web 应用的处理速度而定，比如 Web 应用每秒可以处理100个请求，当负载高峰到来时，我们允许一个请求可以在队列中积压60秒，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队列的长度设置为60×100等于6000。如果设置的过低，接替将很快拒绝请求，无法处理正常的负载高峰。文稿中的配置是一个事例。那如何配置接替的线程池中的线程数呢？跟 Tomcat 一样，你可以跟做实际压测，如果 IO 越密集，线程阻塞越严重，那么线程数可以配置多一些。通常情况下，增加线程数需要更多的内存，因此内存的最大值也要跟着调整，所以一般来说接替的最大线程数应该控制在50到500之间。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测试一下接替的性能。我们可以先下载接替的架包，第二步我们创建一个 handler， 这个 handler 用来向客户端返回 hello world， 并实现一个 main 方法，根据传入的参数创建相应数量的线程池。第三步我们编译这个 handler， 得到 hello world.class。 第四步启动接替 server， 并且指定最大线程数为4。第五步启动压测工具 Apache Bench。 文稿中的命令的意思是向接替 server 发出20万个请求，并且开启100个线程同时发送。经过多次压测，测试结果稳定以后，在 Linux 4核机器上得到的结果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从测试结果我们可以看到，20万个请求在 9.99 秒钟处理完成， RPS 达到了2万。不知道你是否好奇，为什么我把最大的线程数设置为4呢？是不是有点小呢？不着急，接下来我们来试着逐步加大最大线程数，直到找到最佳值。我在文稿中贴了张表格，显示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调整线程数对 RPS 的影响。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线程数从4增加到 60，RPS 确实增加了，但是线程数从6开始继续增加， RPS 不但没有跟着上升，反而下降了。 并且性能数越多 RPS 越低。发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测试期的 CPU 只有4核，而我们的测试程序做的事情比较简单，没有 IO 阻塞，属于 CPU 密集型程序。对于这种程序，最大线程数可以设置为比 CPU 的核心稍微大一点点。那具体设置成多少是最佳值呢？我们根据实验里的步骤反复测试，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实验中，当最大线程数为60，也就是 CPU 核数的 1.5 倍时，性能达到最佳。小结一下，今天我们首先学习了阶梯调优的基本思路，分为操作系统级别和阶梯本身的调优，其中操作系统级别也适用于 Tomcat。 接着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寻找阶梯的最大线程数。在测试中我们发现，对于 CPU 密集型应用，将最大线程数设置为 CPU 核数的 1.5 倍时是最佳的。因此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切勿将线程值直接设置的很大，这是因为程序所需要的线程值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少。留给你的思考提示，我在文章中提到阶梯最大线程数应该是在50到500之间，但是我们的实验中发现最大线程数为60最佳，这是不是矛盾了呢？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会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